为了永远传颂伟大的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不朽革命业绩，平南灌溉管理所海硝抽水站、青金山羊牧场和平壤体育器械厂分别建立了现场指导标志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现场指导标志碑在海硝抽水站落成，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现场指导标志碑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现场指导标志碑分别在青金山羊牧场和平壤体育器械厂落成，现场指导标志碑落成典礼在上述单位举行。